课文二，澳门婚俗。在澳门的居民中，华人占 97%， 外籍人士占 3%。 以前华人的婚礼不分贫富，新郎都要在结婚前夕举行上头仪式。在迎亲那天，男方家一般要按照择定的良辰迎接新娘。新娘当天头戴凤冠，身穿鲜艳的中国传统婚服，等待迎亲花轿的到来。花轿返抵男家后，只有当新郎踢了轿门以后，花轿才能打开。接着，新郎用折扇在新娘头上敲一下，表示新娘进门后要听话。澳门以前是个渔村，渔民的婚礼仪式一般在船上举行，大摆宴席，连吃好几天。有的人家还请道士作福，在船头烧金银纸衣，祈求海神保佑，出海能够满载而归。渔家娶亲时，不用大花轿，新娘也不用戴凤冠、穿霞帔，伴娘要撑起雨伞，让新娘从自家的船上过到新郎家的船上。新娘不能穿鞋，只能穿袜子，以免把男家踩低。新娘过船后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长辈叩跪、奉茶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澳门人的婚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汽车代替了花轿，渔船也不多见了，礼仪尽量从简。当然，由于有些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，古老的婚嫁习俗还不时能见到。目前，西式的教堂婚礼在澳门华人中相当流行。这种基督教徒的结婚仪式与欧美的婚礼毫无二致。有些华人中西合璧，先举行一次传统的中国婚礼，后在教堂举行西式婚礼。土生葡萄牙人有的也举行两种婚礼，但顺序和华人相反。他们先举行一次西式婚礼，再举行传统的中式婚礼。